上次讲到白术苍术这个药材啊，好像还有两个方好像没有提到，同学有没有听过那个二妙散跟三妙散？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啊。那这些都是一般我们常用的十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上课带到一个方剂，那同学其实剩下来的就可以自己回家看。那我觉得比较适合同学回家看的方剂学的书啊，我比较推荐那个台湾的知音出版社跟大陆千来版权做的那个系列，就是它书皮是比较硬壳的那种精装本的，然后是深绿色的，然后烫金字的，好像一本平均是六七百块的样子。那知音，我自己大陆的方剂学的书，我很喜欢看一个叫做王绵之的老学者编的书。那知音出的那本方剂学刚好是王绵之主编的。那他的，当然同学有些人家里面可能已经有古书的一方集解或者是山卜灵一方论，但是我是觉得知音那本它有索引，那就是查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它的那个内容啊，它所引的这个古代的医家对那些一方剂的看法跟研究，以及现代研究的一些内容都很符合我们实际的使用啊，算是编的相当好的一本。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在课堂上偶尔带到一个什么方，那同学可以回家自己读，把它温习得更熟一点啊。所以这个书，那在重庆南路那边，比如说像致远书店之类的中医药专门的书店，如果你们同学有认识的话，你们不妨凑十个人或者十几个人一起去买书，那这样子比较好讲价。他如果一个人去买，他可能卖你八五折，但是十个人去买，他就可能卖给你七五折了啊，这样子。那像二妙三妙啊，这些方子，就是我们先说二妙散。二妙散就是苍术跟黄柏啊加到一起，其实据说比较正确的大陆音要念黄柏哦，但是我好像有点别扭，所以就姑且念错的音好了。那这个我上次也提到过，说苍术是一个能够让你身体的这个湿气把它干燥的药，对不对？我们称之为燥湿的药。那黄柏也是一个又寒又能够祛湿的药，也是一个寒的燥药。那黄柏是比较入于下焦的药。那么苍术跟黄柏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这个父亲煮的丸带汤里面，就是利用这个白术跟苍术来去皮湿，那这个皮湿能够把它收掉了，那这个人的白带，妇女的白带就可以好转。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可能是人会有所谓的，女性会有所谓的黄带啊，或者男人有另外的这个症状。像我们这个《伤寒论》的这个《平脉变脉篇》啊，这个卷二的第四十条，它的后面一半啊，前面一半是讲敷阳脉，我们先不管。后面一句它讲说，少阴脉为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原病，骨内汗出，阴下湿也。它是讲，我现在不直接讲这一条啊，因为这条以后平脉变脉篇教到再来细分。但是它至少提出来说，少阴脉，我们就说我们人的尺脉嘛啊，用手来把的话就是尺脉。古时候的脉法当然是全身摸的，那个方法已经失传了。那这个我们的尺脉如果把到有滑脉的话，那通常是我们下焦有湿热结在里面啊。那这个湿热不散掉的话，他写说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他说必骨内汗出，阴下湿，就是他的大腿内侧啊，就是下阴的部位会很容易湿湿的啊。那这是一个下焦有湿的状态啊，或者是说有湿热。那如果是女人的下焦有滑脉的话，往往她就会有这种黄带的现象，就她的这个下体的分泌物就会有黄颜色出来。那这个 这个在阴的上下焦，这个下焦属阴的部位有热被啊包在里面，这个湿热呢，那我们一般就是用二妙散去消散它啊。所以这是一个黄柏这味药本来就是一个治女性的黄带的一个基本方。那父亲主的书里面治黄带有另外一个方，那也是有用到黄柏。那男人的话可能就出现这个阴汗的这个症状啊，就是当然同学最好是要把脉，把得到你的尺脉有滑的脉才比较适当的才可以用这个药，因为到底是一个寒凉的药。那我们知道说二妙散苍竹黄柏可以去到这个下焦的湿，那如果再加一味药称之为三妙散的是什么呢？它是加一味药，就是要是牛膝，就是牛的膝盖这两个字啊。那牛膝是一种植物啊，它能够让我们吃下去的药的作用点更往下走。那当它把这个去湿热的药性呢更往下带的时候，能够治到什么呢？比如说一般我们说香港脚啦，就是脚缝有一点湿湿的，或者是长小水泡啊那种的啊，这个 跟那边比较会有一点出黄水啊，或怎么样那样子湿湿的啊， 那就是大概那个范畴的病呢，三妙散还是可以治到一些的。那么我们讲了这个二妙三妙之后啊，大概带一下同学可以这个药效到底怎么使用的话，同学可以回去细看。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同学这个更正一下我这边从前教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有教的不很正确的，后来再看到别的人的著作啊，觉得他讲的比较对，所以要做一个更正。那么这个我这个是看大陆已经过世的李克绍教授的这个医学文集，我觉得这本书如果同学现在买可能不会觉得很好看，但是如果你的《伤寒论》读了五年六年之后啊，就会觉得很多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这本书给予了我们一个比较好蛮好的答案。那这件事情呢，是李克绍先有这本书里面至少就有两篇文章在提这个事情，后来他过世以后，他的学生李新基啊还是继续在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过的，曾经在太阳上篇一开始就讲到的什么比如说伤寒一日太阳受时，这是太阳卷六啊，太阳上篇第四条，这里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啊，火欲吐若造反脉硕急者，此为传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传字啊，在这边出现过。那李克绍的这个论文啊，他在讨论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在，因为我们之前啊，我在上这个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取的解释是一般住家的说法。一般住家的说法就会觉得说我们如果照《黄帝内经》的框架来讨论这个，那这个我们一般用过去的住家，就是绝大部分的住家的解释，就是我上次跟同学讲的，就是说好像说因为照《黄帝内经》里面呢，说什么一二日传太阳，然后二三日传阳明，什么三四日传少阳，好像这个伤寒这个病啊，就是一条筋一条筋这样子接轨的传下去的。所以我们就会读这个伤寒论的时候，理所当然就会说尤其他下面一条又是讲说阳明少阳症不见者，那我们再回头看就会觉得说，那这个破玉土是在标示少阳啦，造反是在标示阳明啦之类之类的。可是实际上啊，李克绍先生他在，因为他是一个读伤寒论读了40年的人，他对这伤寒论里面的一些用字啊，他有他更仔细的分辨，那我觉得他的分辨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呢，他说正式来讲，在《伤寒论》这本书里面啊，如果是太阳病，然后之后变成阳明病，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像《伤寒论》本身里面就会讲说，可能你这个人太阳病的时候，本身精液就不够，所以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干燥，那干燥到你的营卫之气都不能拿来跟病邪作战了，于是就转到肌肉这个区块去发热来作战。所以它是有一个体质的慢慢变化的过程，乃至于变成说啊，它这个 乃至于说它这个后来就变成阳明病，也就是这个从太阳病，因为它的体质的变化，导致于我们身体抗病邪的这个场域转移，这个过程其实还蛮慢的，甚至是好几天之中渐渐发生的。所以呢，那一般这样子从太阳区块的病跑到阳明区块的病，这样子一种变化，在《伤寒论》里面严格的用字是用转这个字，转属或者是转入啊，以后同学会看得到这个转这个字的用法。那相反的呢，这个传这个字啊，李克绍先生的看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回第六卷的第四条，他说脉若静者为不传啊，颇欲吐，若造反数疾者啊，此为传也，这样子一个状况。他说其实光是从这一条来讲，我们也不能够看得出它一定是一个传少阳或者传阳明，因为如果是传少阳的话，你的脉是把得出来，它从浮的脉慢慢变成弦的脉；传阳明你也会把得出来，它从浮的脉变成一个红的脉，就是这确确实实会有一个脉象的。那只是脉很平稳到脉跳动的比较激烈，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从 A 区块传到 B 区块，或者 A 经传到 B 经的这样一个说法，不能这样说。而且实际上临床上李克绍先生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临床上也不太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在临床上会遇到的什么状况呢？他说后面第五条他不是讲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症不见者，此为不传也。也就是如果把传这个字跟转属这个词呢分开来看的话，这个传字比较适合的定义是一个疾病从前驱期发展到定型期的一个变化。因为呢，我们感冒其实常常是第一天感冒就直接发阳明的，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好像打球打得很，在冬天打球打得很激烈，然后呢回家就开始发高烧了，就立刻就已经是阳明了。或者我有曾经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觉得有点感冒，然后马上那个感冒就是少阳了。所以实际上六经的这个感冒，任何一经都可以直接感冒的，并不一定需要经过太阳的慢慢传过去这个过程。只是无论你哪一经要感冒，它哪一个区块要感冒，这个邪气都会经过一下你的太阳表层，对不对？因为它要经过，然后在它经过了之后，它会归着于那个区块所属的疾病部位。那它经过的时候，一开始呢一定是所谓太阳受之，但是呢你的脉象呢很快的它就会转归成一个，不是脉象，你的症状很快的会转归成你真正受病的这个少阳或者是阳明。所以这个传这个字呢，如果要把它解释成这个从某个经慢慢到某个经，其实不适合，反而是比较适合解释说我们感冒的时候一开始的症状，那头一两个钟头都很像太阳感冒，都是有点怕风怕冷的，但是很快的那个感冒真正的状况会呈现，所以就会发生出它这个感冒慢慢成型归浊于什么状态。所以这感冒的这个成型与归浊啊，就会就是一个传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在比较严格严谨的说法里面，这个传不等于传经啊，不等于这条经的病到那条经，这是第一个要分辨的。那之前的话，我照一般住家的讲法，我后来觉得还是不很妥当。那另外呢，这个传经、经传、行经、再经啊，也是一个在我们研究伤寒里面是非常容易混乱的。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伤寒都有一个六经的概念，六经的概念也是一个蛮事实上存在的东西，我们并不否定它。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六卷第八条，他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故也啊，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真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啊。那这个我们上次讲的会说，因为七天嘛，传完太阳周期，然后之后他可能要传阳明病，所以我们就针足阳明这个穴道，然后守住阳明，然后不要传阳明。但是实际上这样子解释在临床上也是不通的。那李克绍教授的论文里面他就说，这个经这个字啊，我们一般因为 已经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就已经有六经这个经络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一看到经就会想象说它是经络。但是他就说你不要忘记，经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他就说比如说女人每个月的月经，那个经是哪一条经啊？也就是一个生命现象的周期也可以说是一经。那么前面讲到六日七日的问题，而古代的医家们也的确是在临床上观察到说我们的这个感冒啊，它的病症的发生哦，是有一个周期，是比较激烈到平复下来然后再发第二轮，就是有一个六七天六七天一个周期那个调子。那他就说其实呢在这里在讲的就是太阳病啊，头痛到七日以上哎开始好了啊，就代表他第一个感冒的身体抗病的周期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还有一些残余的病邪，那的抵抗力可能又会被挑起下一个周期，所以我们感冒往往一个礼拜好像好一点，可是又没有很好，然后又下一个礼拜又病一个礼拜，就这个比较是临床上实际会有的。他说这个地方的行经经进这些字，那个经都是在指周期，不是指经络。那么那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说我们真足阳明啊，免得它变成阳明病，其实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太阳病变成阳明病，我们前面讲过是因为这个人的精液缺乏干燥了，所以才转到阳明区块去的。那个东西的变化根本跟你插不插足阳明一针没有关系的，所以足阳明它一定是有别的意义存在。那在这个针灸大臣里面引孙思邈的千金一方，就讲说这个足三里这个穴，我们说足阳明就是指针足三里嘛，他说足三里这个穴古时候就说治疗伤寒热不已，热病汗不出，它是一个能够让你的身体抵抗力增强然后把病邪排出去的穴，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增强抵抗力排邪的穴道。所以就是这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点残余的病邪，你就把它用足阳明用足三里这个穴道的刺激，使得它能够把病邪排干净，这样子就不需要再病产生下一个周期的病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病快要到结束的时候把它清干净，这样就不用再引起下一个周期。那并不是要用针足阳明来守住阳明经让病邪不进去，因为基本上你守阳明经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太阳区块的感冒它可以传任何其他区块，太阳感冒可不可以病几天之后变成少阳病？可以啊。可不可以变成太阴病？可以啊。可不可以变成少阴病？也可以啊。所以根本你守足阳明，守阳明区块，把阳明区块用一个针灸法守住，实际上临床也没这回事，另外一个在意义上也不高。所以他就提到说当我们在读伤寒论看到这一类的经的时候，最好把它视为一个疾病的周期，而不是视为某一条经脉啊。那这就是我之前读书不够仔细的地方，所以要跟同学先做一个更正，那或许以后再继续发现哪些比较需要再仔细思考的点，我再跟同学说。那么我们上次这个几味药啊，还有一个茯苓没有讲到。上次讲竹的时候啊，有提到说其实中国的这个修炼仙道的仙家还蛮喜欢用竹的啊。但是原来我们仙家的修炼好像不一定那么注重脾胃的药，只是后来中国有一本书叫做道家的经典，叫做《黄庭经》。那本书出来以后啊，他提出了一个黄庭的概念，黄庭就比较是中焦脾的这个区块，好像认为说脾的区块，但《黄庭经》本身比较不是那么直接讲脾的区块有多重要，而是后来的道家的人啊，慢慢会思考说脾的区块很要紧，然后就开始把一些补养身体增强功力的药啊，以脾胃这个系统去开它。那 仙家扶持这白竹苍竹呢，他们一般的做法啊，就是比如说你买十几斤的生白竹啊，我们先用白竹来举例哈，比如说你买十几斤的白竹，你先用大锅水煮一锅，熬一锅浓汁出来，然后那个药汁呢再用一大锅酒萃取一遍，好像这个竹类的这个膏汁啊，我们中国人认为用水萃取还不够，还要用酒萃取一遍效果会比较好，就像水煮一个浓汁，酒再煮过一个浓汁，这两浓汁加在一起，你再把它用火一直收一直收，收成膏，那收成浓膏了之后呢，再用比如说两碗的黄豆粉，一碗的天门冬粉去和成药丸子，然后每天吞多少颗，那用来当做一个补养脾胃的啊、应该说是如果是修炼仙道的话，就是一个增强人的元气的药。那我并不是说要跟同学讲我们要吃这个仙丹啊，就是人一定会死了啊，也不是说吃了这真的就能够永远活下去，但是呢我只是要说像苍竹白竹之类啊，它的药性比较燥的药，像道家的修炼你看它就用天门冬这种很凉很润的药，或者黄豆这种比较湿润的药来当做反佐，这样子吃下去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副作用产生啊。只是跟同学讲到说其实中国人这反佐的药都不是很随便的，看到他们好的方子还是觉得是非常的精巧的。那接下来我们呢来讲茯苓这味药啊，那这个助教帮我擦一下黑板好不好，那擦完黑板让我再画一棵松树好吗，好像有点太刁了 好随便了，没关系，不画了。那这个茯苓这味药呢，它是一种生长在松树底下的菌类，那助教不画的话那我画可就可怕了。叶子给你画啊，松树叶子是这样拿绿色画啊，就是这个松，这就是长这样的吧，我看算了吧。这个松树的树根在泥土底下啊，它有放十年，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啊，会长出一种菌类，就是很大一坨，就是那个菌类真的挖出来的话是蛮大坨的，然后你切开里面是很白的啊。那这种菌类称之为茯苓。那同样是生长在树底下的菌类呢，枫树底下的菌类叫什么呀？叫猪苓。那叫什么叫猪苓呢？因为枫树底下的菌类是这种比较小坨黑黑的，长相非常像猪大便，所以叫猪苓。那还有一种竹子底下长出来的菌类叫什么呀？叫雷丸。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竹的在卦象是属于震卦，震卦就是雷，对不对？所以呢它就是雷，我们中国人认为说这个雷电之气到后来凝聚成的东西叫雷丸。那当然在生物学的分类上面，茯苓、猪苓、雷丸都是不同的菌类了，只是生长在不同树底下的菌类它的药效有没有很相似呢？好像没有很相似，就是茯苓跟猪苓的药效有不同的地方，那雷丸就差得更远。所以像中国人雷丸是拿来做什么的啊？拿来驱虫的，就是打虫药啊，就是身体里面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寄生虫用雷丸来打掉它，因为认为说雷丸是有这个雷震之气在里面，那就是竹子的气啊。像我们中国有一种民间故，有一种民间故事叫做应声虫的故事，有没有人听到过啊？就说有一个人肚子里面有长了一种妖魔鬼怪叫应声虫，他讲什么肚子里面的就会讲什么，他说早安肚子也会说早安，然后后来就有人叫那个人念本草书，一味一味要念，他说人参黄芪生姜，那那个虫也讲人参黄芪生姜，然后念到雷丸的时候虫就不讲话了，于是呢他们就把雷丸煎给他吃然后就好了啊，就是雷丸就临床上是去掉去除寄生虫的药。但这个猪苓呢跟茯苓啊都是树底下长的这个菌类，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会认为啊 枫树底下的朱林，它的药性是属于阴的，而松树底下的茯苓呢，它的药性是属于阳的。那么请问一下，为什么松树跟枫树相比松树比较阳啊？就是松树为什么比枫树要阳？ 冬天 哦，一般来讲就是它冬天能够耐得住霜雪，所以它阳气比较够，是不是这样子？那对这个层面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有人要抬杠呢，你看枫树啊，都到了秋天会变红颜色，每年变化多端，活力很够啊，那如果他这样杠我们怎么办呢？就会到下一个讨论的这个点啊。所以在这里的话，不如我们来为中国哲学里面的阴阳再做一次定义。那我们都说比较属于能量的，比较属于形而上的是阳，对不对？那比较是形而下的，比较属于物质的是阴，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松树比枫树要阳啊？这东西其实根本就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或者是灵魂学上面的一种观点了。我比较会有感觉的是庄子里面啊，庄子的这个第五篇有一个小段落啊，他在讲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活成他原始的状态，他就不会有恐惧。什么叫原始的状态？就庄子他在讲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真的以一个永存不朽的灵魂的立场来活在这个世上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他，对不对？就是他就算被车撞死了，那又再投胎就好了，就不会为这是世界上面的得失或者是金钱的问题操心啊。所以当一个人他拥有了，如果他是一个已经开悟的人，他已经回复了他灵魂的所有的智慧的话，他就不会为了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烦忧。所以庄子就说，饱食之争，无惧之食，就当一个人拥有他那个原始的本质的心境的话，他的具体证明就是他活在地球上面没有恐惧啊，就是他在说人。那说松树呢，他就说在地球上面的树呢，就是松柏能够长青。那他是说这个，他的假设会有一点像是说，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一般人可能说天国好了，极乐世界也好，那在那个天上的世界，如果有一个松树的灵魂在那边长的话，或者有一棵树的灵魂在天上世界照它原来的状态讲的话，它可能就是一年四季是常青的，不会凋零的，那就是它灵魂的本态。那当这个灵魂降生到地球上来之后呢，它就可能会受到这个地球上面这个环境的制约了。那地球这个物质的世界跟天上那个灵魂的世界相比，不当然是灵魂的世界是阳，对不对？生命能原始的状态是阳，那投胎到这个地球上面来是属于阴啊，就是它的阴阳的概念是这样子的。那松树呢，就是它在天上世界它可能是一年四季都是青翠的，而它到地球上来它还是一年四季都青翠的，代表它灵魂的本态可以在这个地球上撑得住。但枫树的话在地球上面就变成说四季一有变动它就马上跟着变动，代表它的灵魂的本态是受这个阴的世界的物质的现象支配的。像我们一年四季这个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自转，这都是一个物质的属于阴的现象，跟灵魂的世界相比的话了啊。所以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阴阳的框架里面，我们会定义说枫树是属于阴的，而松树是属于阳的啊，因为它维持了阳的世界它原本的生态。那松树是属于阳的树啊，那我当然松节也可以拿来做药啊，治什么风湿啊或怎么样的啊。那我们今天不讲松，我们讲茯苓。那茯苓这种菌类呢，那么喜欢靠到一个阳气很重的树的旁边，那当然它是喜欢阳气的，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它是埋在泥土里面的，那埋在泥土里面那么多年啊，竟然呢切开来还是很白啊，一点都没有不干净的，而且吃起来它的味道是完全没有味道，很淡的，就是 没有什么杂质可以在里面，那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这就药它可以把泥土里面的这个湿气或者浊气排开，对不对？它站在一个纯阳的风树跟泥土之间，然后能够把泥土这些水邪湿邪排开。所以茯苓的主治呢，大概它的用途就是在于我们人体的阳的部分如何可以不要被湿邪水邪阴气所侵扰，这一点上面它可以帮助我们阳的部分把这些侵害我们的湿邪啊排开，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去浊气的效果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呢？因为茯苓这味药它在身体里面作用点是比较多的，像我们上次讲白术就会觉得很奇怪，白术好像这里也有用那里也有用，那茯苓的话就是你说茯苓入人的哪里？我想茯苓我们说它入心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五脏里面心的阳气是最大的，对不对？所以你吃了茯苓它就能够形成一种，如果用能量形而上的话来讲，形成一种场域来保护你的心阳不要被水不要被湿气伤害到，所以它跟心的这个同气相求的力道会很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说茯苓它是一个埋在土里的东西，对不对？它能够把土里面的脏东西都排开，湿气都排开，所以它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人体的土有所作用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茯苓作用在脾胃这个消化系统的区块，它就可以把消化系统里面多余的这些水啊湿啊让它吸收掉啊，把它排掉，那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人上面有大心下面有小心啊，我们的这个命门里面也有阳气的，那也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阳气，是在人的根部的阳气，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茯苓当然也可以帮助命门这个区块的能量，让帮助它的这个命门跟水的互动，这种气化的机能。所以茯苓呢作用在上焦的能力也有，作用在中焦也有，作用在下焦也有啊，就是这样子。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来大概看到它的这个作用在人体的部位。那么